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听容易成果， 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啊！ 即刻饮得住啦！祝 过你， 我系雀雀，我系猫叔，你哋而家收听紧系啊，再嚟一次， 快点啊！ 我系雀雀，我系猫叔，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Ragazine， 你知唔知你听下 Ragazine？ 太难听了，太难听了，是吧？我是雀雀，我是猫叔。吓，原来你俾我嘅，谂翻个波俾我。 我腿后面噶嘛。 哦哦，我明啦，好好好，继续继续。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大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粥牛肉好食，都系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真，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哇塞，哇塞，哇我在。 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咁啊，我哋由上海嘅富豪、土豪六百人嘅遊輪團咧，就去另外啲一啲話題啦。咁但系咧，就先講下咧，就阿刁文牛係咪話 六四有嘢講啊？ 六四啊，有啲嘢講啊，係咪啊？ 其實咧，就我想咁講嘅。 互聯網 plus 喎，你嗰個真係 好犀利喎，真係。即係我成日講啦嚇，嗱，我冇收廣告錢嘅，話俾你聽，但係我一個沽名釣譽同埋一個。貪慕虛榮嘅人啊，唔係唔好意思，我係沽名釣譽，傑斯貪慕虛榮，係、我係沽名釣譽嘅人啊嘛，咁啊可以用我宣傳下啦咁樣。古惑仔 online， 我成日叫我作嚟玩嘅啦，你真係要作嚟玩啦，唔係同你講笑。咁啊喺6月2號咧，佢哋有一個活動，咁咧就係咧，佢會喺呢個銅鑼灣嗰、那個，即係喺古惑仔 online 嗰、個地圖裏邊啊，銅鑼灣佢放喺乜嘢咧？放個民主女神像 ，OK， 哇，幾開心！咁咧，如果打到个怪打怪咧，就得到烛光。那个怪系边个咧？我觉得九成都系刁民牛嚟噶，唔知点解，我就觉得点解我听埋落去，听埋落去啦。咁咧，如果佢做一个叫静坐活动嘅， 系 吓，咁咧系奖品系乜嘢？我唔知。咁啊，通常都系嗰啲呢只 online game 嘅道具啦。咁系咩？我唔知啦。咁听住咧，最紧要啦。咁咧，佢特别加入一个特别嘅人物。喺古惑仔呢本漫画里面冇嘅，嗰条友咧就叫刁民牛。 嗯， 即系我系首次会出现喺一隻 online game 入面。 好啊， 呢样你觉得好分裂哦，好分裂嘅。其实我都觉得好分裂嘅。咁我当然咧，我就同个老细讲咯，喂，净系铜锣湾唔得嘅，尖沙咀你点可以唔有黄杨达嘅咧？咪即系啱嘅，因为佢哋有一隻。因为佢哋有一个叫皇上嘅物体系成日，其实系古惑仔 online 入面嘅人物嚟噶嘛。我同人讲，喂，你净系搞铜锣湾，你不如公平啲啊，系咪先？即系大家都去谂下，悼念六四啊，你系可以有权喺尖沙咀搞只皇上打落去嘅、啊，咁啊最多冇烛光或者系冇静坐啫，可能嗌口号，咁得到有唔同嘅礼物嘅、啊。咁啊，我当然啦，我希望佢啲网友支持下我啦。咁我咁难得喺一隻古惑仔 online 里面有个咁嘅角色， 咁要点支持你啊？ 下载游戏啦。 哦、oh, ，OK， 打啦。第二，我想同大家讲下6月4日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天安门事件六四几多周年啊？ 26周年。 OK， 连一隻 online game 都责无旁贷。OK， 肯一出一啲，喂呢啲活动俾人闹紧嘅，话声俾你听。佢都肯出。OK。證明佢係對呢個社會係有啲嘢諗法嘅。 嗯， 玩唔玩其實唔好好緊要，其實好簡單，係想帶出喂六四呢一日，你係應該去悼念。 嗯， 就連一隻 online game 都咁做嘅話，講真， 你哋點可以唔出席一啲六四嘅活動呢？我就我 咁今年咪唔怕悶囉，唔使聽阿蔡耀昌講嘢。 你可以打住玩住古惑仔安拉，跟住 坐喺圍院， 坐喺圍院囉。你都當然我簡單嘅啫，你都可以坐喺天星碼頭，你打住古惑仔安拉啦。即係其實起碼有一樣嘢，六四其實應該係悼念嘅。OK， 嗯， 啊，我哋唔應該為咗支聯會呢一樣嘢而放棄呢個悼念。OK， 你有好多方法去悼念，總之你做咗你自己本分。因為坦白，六四係喺香港係唯一個華人中國人最多，唔好華人啦，最多地方係悼念嘅地方。OK， 唔係好複雜嘅啫，歷史不能忘記。吓，啊，即系今时今日，但系呢样嘢其实喺香港，喺我眼中嘅年青人就好欠缺呢一样嘢咯。即系如果你讲，即系譬如你睇翻，我都话，譬如话睇翻今个礼拜，台湾嘅总统选举，施明德走翻出嚟，咁你就已经，即系大家唔知对施明德有几多认识啦，吓，啊，台，但系呢个台独之父，OK， 行出嚟其实有几个意义，吓，啊，咁呢，這个， 但佢讲大一中， 吓，啊。 大一中有啲問題，我覺得 佢嗰，那個嗱，佢嗰個大一中嗰，那個，我今日我冇佢嗰個，我睇曬嘅。 下次啊，下次啊，下次可以傾下。 但係佢認嗱對中國嘅問題，佢就叫對中國嘅一個睇法，佢就係一個大一中啦，嗯。其實好精彩㗎。如果你先講呢樣嘢咧，其實咧就佢對嗰，那個九二共識咧，其實佢寫嗰段嘢咧係應該啱啱過咗嘅集諸會咧，朱立倫就應該咧有一個重新對九二共識有一個新嘅論述，但係好可惜，朱立倫冇做到呢樣嘢。咁然之後咧，施明德咧出嚟競選，寫咗一個好長嘅政綱。咁，我憑記憶咧，就兩樣嘢係好主要嘅。第一就係講嗰個同中國嗰個關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關係。嗱，佢其實唔好淨係睇大一中三個字，但如果你睇翻佢整個嘅內容咧，其實係好有承擔嘅，即係佢重新再講一次就係咩咧？呢，這個中華民國2300萬喺台灣嘅人民係嘅存在係一個事實嚟嘅，大家要點樣去正視呢一樣嘢？而佢喺入邊個論述度有寫明咧，就係咩？佢對今時今日嗰個九二共識係非常之失望，因為個九二共識講咗都已經十幾年啦，已經係偏離曬原有嗰，那個即係嗰個意義。而而家今時今日講九二共識咧，基本上咧就只係講中華人民共和国，咁而根本就唔系一个对等嘅谈判，所以佢要争取嘅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就系，是，嗰，那个咧，即，就，系，是，中华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嗰个对等嘅地位啊，包括咧就系，是，话入联合国啊等等啊，佢好详细写咗出嚟噶，okay， 有机会你好有成，你帮我睇下，我睇一 阵，唔使啊，你自己揾啫嘛，喺网度都有玩。Okay， 等样嘢，基本法当年咩，啊？喂，其实都系好互动噶啫，但今时今日嘅基本法。系好单一嘅啫。 啊，你唔可以咁样睇呢，這个，我一定会同你拗嘅。唔系，即系咧，我想讲嗰样嘢啦。嗱，仲有另外一个焦点讲埋啦，就系佢嗰个，佢继续讲佢嗰个 大和解嘅理念啦。吓，啊，佢主张嘅仲咩？什么叫大和解咧？就系话咧，佢就话如果佢做咗总统咧，嗱，呢个当然是一个乌托邦咁样。但系 anyway， 起码我哋知道施明德系谂乜嘢。我再讲一阵，我会再解释落去啦。嗱，咁大和解嗰个佢就系话，佢话佢除佢咧。如果佢做咗总统嘅话呢 ,ok, 佢就会改宪法，就然之后台湾就会行内阁制。个内阁入面呢，佢嘅施明德嘅内阁呢，理想嘅内阁成员呢，係会包括有国民党嘅人，有呢个民进党嘅人。仲有第三类呢，就係啲咩呢，就係，是，一啲39岁嘅年青才俊，而或以下嘅年青才俊，這個，呢個咧概念咧就係話咧，即係佢希望可以為台灣做啲事，令到啲年青人咧可以咧即係有一個渠道咧可以上位，有一個第二梯隊嘅培訓等等。嗱，咁佢其實講咗好多好多嘢啦，仲有講佢由佢點樣佢嘅一生係好真係好精彩㗎，佢即係佢點樣走過嚟啊？即係。 同埋即係譬如話佢繼續講就話要原諒敵人啊等等啊所有嘅，因為你要明白施明德嗰個出身啊，大佬一身人咧 坐咗 25年監，係啦，坐兩次，包括80年代嘅美麗島事件等等，咁然之後啊，喂大佬，然之後佢有份創立呢、這個民進黨。到最後陳水扁做總統嘅時候，佢倒扁紅三軍呢、這個人，即係你問我點睇今次佢走翻出嚟？其實我好肯定話俾你聽，我幾乎好肯定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熟讀施明德嘅歷史，呢、這個人係冇心做總統嘅。佢行出嚟其實就係咩？就係、是、因為你國民黨遲遲咧都仲未有人出嚟參選。佢好擔心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冇人去，即係冇人去同蔡英文去困。OK， 佢喺施明德嘅嗰個民主嘅理念咧，佢覺得係應該有人出嚟同蔡英文競爭，嚟讓台灣嘅人民咧可以有翻個選擇。所以就係咁嘅啫，同埋就係佢可以透過佢嗰個參選去逼令。即係民進黨更加去積極去準備嚟緊2016嗰個總統嘅大選，甚至係乜嘢？ 點對大陸嘅態度？ 同埋就係對就係同埋咧就係咧， 釐清對大陸嘅態度。 同埋就係去鞭策民進黨，防止中共嗰個滲透啊。譬如陳菊啊，而家嗰啲咧，其實好撚搞鬼噶。你而家特別中共嘅態度已經係噶，中共嘅態度就係話，基本上咧已經開始。是放棄國民黨，跟住然之後咧就睇下點樣去入呢、這個民進黨，或者同埋咧就係、是、咧利用民間嗰啲組織咧就去做嗰、那個佢嗰個所謂嘅三中一清嗰個計劃，跟住咧就即係將嗰啲利益啊暫時唔係輸送俾台灣嗰個上層社會，而係將嗰啲利益咧。就睇下點樣咧，就輸送落去俾台灣嗰啲台南啊、台中啊嗰啲譬如農民啊或者年青人啊等等啊嗰啲，同埋咧而家透過嗰個傳媒啊，透過民進黨嘅滲透啊，去即係去睇下點樣去左右到個選舉，或者就係話點樣去。已經部署緊點樣去，即係跟住落去點樣去影響呢、這個蔡英文嗰個一中嘅政策啊等等啊呢啲咁嘅嘢。 即係如果呢樣嘢 嚇，你講先啦。 即係呢個擺喺香港咧 啊， 屌你老尾呢個施明德冚家產咪受咗共產黨錢咯，係要拆散。屌你老尾民主派，即係拆散民進黨咯。 算啦，屌 香港咪咁樣 咯。屌民唔係啊， 死啦！ 我想話俾你聽，或者話俾其他人聽，你唔好攞台灣嚟同香港比啦。 係咩？ 唔係香港係冇資格去同台灣比。我頭先點解要講施明德嘅就係因為你講開六四，講開歷史不能忘記，我就想話俾大家聽就係咩？即係今時今日香港嘅年青人喺我眼中其實係即係我係痛心嘅，好痛心，真係好痛心嘅。即係睇到今時今日行為，但你調翻轉你睇翻台灣咧，台灣嘅年青嘅一代咧係無忘記過呢個歷史嘅。譬如話佢哋嗰種學習翻嗰、那個即係。前人嗰、那個台灣嘅先輩啊，對呢個獨立、對呢個民主嘅爭取，係一路承傳落去嘅。佢哋唔會覺得上一代嘅人勾嗰啲嘢唔應該學，我哋今日咧抹曬佢，由我哋出發，唔會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你問台灣嘅年青人，喂，好多人好多今時今日搞緊社運喺台灣嘅人。一定有睇過美麗島嘅口述歷史，嗱嗰、那個大佬啊，嗰、那個係一巨著嚟噶。你睇下嗰本唔知四本就三本啊，我屋企都有啊，大佬。 嗯、 啊，施明德嘅美麗島嘅巨著放咗監出嚟，重新唔係佢自己寫、啊，係佢嘥好多時間走去訪問翻所有國民黨嘅人、民進黨嘅人，你係撐台獨同埋係呢個唔係非本省人，咩都將佢全部嚇、啊，即係講翻曬成個美麗島事件嗰個前因後果啊，對台灣嘅影響啊，喂！今時今日啲年青人啊，年青搞社運嘅台灣人啊，好多人啊，都仍然係揸住呢啲書喺度攆嚇，佢係睇翻啲歷史，因為好簡單啊，呢啲大佬點解施明德係一個咁重要嘅人啊？唔係就台唔台獨之父，大佬佢1941年出世，經歷過日治嘅年代， 跟住到呢个国民党威权嘅年代，跟住然之后坐两次好长嘅监隔埋25年。啊，跟住搞过呢个兵变，佢走去做代，走去国民党，走去金门马祖咧当兵啊！佢当兵系想学以前咧，阿张之洞组织嗰啲清朝嗰时嗰啲新军啊，跟住然之后搞咪搞武昌起义嗰啲咯，佢就咁嘅概念啊嘛，跟住之后咪又拉咗坐十九几年咯，跟住然之后出咗嚟又再搞美丽岛事件，又再坐 多几年 吓，点解一新人喂40几岁人坐25年喺监度度过，跟住然之后喂，你淨係問施明德絕食過幾多次，佢都數唔到俾你聽。喂，佢印度嘅甘地嚟㗎，或者南非嘅曼德拉嚟㗎，真係唔係誇張㗎，你攞返佢嚟同佢比㗎。 但香港 佢急然之後你記唔記得陳水扁攞變天2000年攞到政權，然之後捉阿施明德，你要咩俾咩，你要做邊個官任開聲得，佢唔做㗎。喂，其实佢唔系一个乱斩权力嘅人嚟嘅，佢系一个真系对台湾好有心嘅，你唔好理佢啲嘢谂啱，亦或谂错。OK， 咁而家今次，即系我敬重佢嘅大佬呢位老人家，你真系谂都冇谂过佢会行出嚟，走去参选2016年嘅台湾总统。咁所以即系， 我觉得个老伤财啫，我就觉得呢样嘢啫。 咁解啦， 即系最简单啦，即系。而家套落嚟香港係真係冇得比嘅。講真，以前嘅皇后碼頭 ，OK， 反高鐵做嗰班所謂嘅年青人，而家咪俾你講成左膠咯。 係啊， 呢班人 冇成全啊嘛， 呢班人咪俾共產黨入咗咯。哇，有冇搞撚錯啊？而家係你哋話佢哋左膠嘅人係冇俾共產黨入咗。我話咪俾你聽，你話人左膠嗰班撚樣係更加俾共產黨入咗啦，大家心明，大家心照啦，費事講咁多啦。我講翻今日 topic 啦，啊當然都係記得冇錢收嘅廣告，裝下載呢個古惑仔 online 手機裏面。 OK，好啦， 慘啲問我呢次 講埋呢一單嘢啦，呢單嘢就啱啱都喺早一兩日就一單昆明嘅新聞嚟嘅。咁但係其實件事呢就喺 好耐啦 2015年嘅1月28号嘅1月嘅事件嚟㗎，咁就退咗隔咗幾個月先公布㗎，唔知乜嘢因由啦， 就因為佢用佢嗰個格式囉，呢個賣淫團夥啊，咁 嘅咁就喺 佢嘅行事手法同格式囉， 佢喺昆明嘅盤龍公安分局呢就倒破咗一個即係賣淫團夥，咁呢個賣淫團夥有啲咩咁特別呢，就係 賣淫團夥啊， 即係一個賣淫嘅集團囉，咁呢個內地嘅術語就叫團夥嘅， 即係香港呢、okay、就倒破一個賣淫集團，我睇100万次好唔係 ,ok? 唔係即係香港政府你都可以叫佢做一個團夥嚟嘅。 係啊， 一樣即係咁樣囉。 一個仆街嘅團夥咁樣。係 啦 ,ok? 咁就拉咗20个人到啦。ok, 咁呢個團夥有咩咁特別呢，就個頭呢嗰、那個大佬呢就姓權嘅 ,ok? 權力嘅權。咁跟住呢就呢個集團之過癮呢就係、是、呢佢呢就好有組織嘅。咁佢呢就設立咗一啲呢即係唔同嘅部門嘅，包括有總參啊、總政啊、總監啊、總執啊、總後啊、總裝嘅唔同嘅部門嘅。 即係共產黨模式。 咁女性嘅團咁呢就有啲女即係啲性工作者嗰邊呢亦都有一啲組織部啊、財政部啊、監察部啊、資源部呢啲咁嘅職權嘅部門啦、啊。 仲要分配喎，每一種女每一個譬如你做每一个女仔你都要学唔同嘅技能喎，咁你慢慢讲啦， 咁对个女即係咁有一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呢就男性嘅成员呢就统一地就有一啲对讲机啊、刀具啊，咁如果你有啲相睇到呢就有好多即係好多装备嘅 ,ok, 咁女性嘅成员呢嗰啲手机呢亦都係统一咗个编号嘅。咁仲有呢就係、是、有好有制度啦，譬如佢哋有个教育部门呢 就 是、有个有啲好多行政规划嘅，設立咗好多即係譬如啲规章嘅制度啊，或者就每个礼拜会开例会啊，会再开一啲心得嘅体会啊，或者仲有呢就係一啲教育嘅培训啊，咁样。 先讲教培训先。 教培训係包括到好多嘢喎，包括咩？ 睇下你要學習，有嘢要學習㗎， 好認真㗎， 好要學習啊！你要學習啊，係下啲 珠寶首飾啦， 係 名牌衣服啦， 嗯、 學下啲名錶，睇下點樣分啲錶真定假啦，嚇、 嗯 啊你架車係就即係寶馬你分三係五係啦， 係啦冇錯， 啊你識分呢啲嘢， 要學下呢啲嘢啦， 係啦，咁你愛嚟做乜嘢嘅咧？ 嗯， 咁佢就愛嚟咧話睇下呢一條水魚啊，唔好水魚啦，呢、嗯這個客人有幾多錢？即係譬如你帶住只勞力士，你咪一個勞力士嘅客户， 係咪一個有潛力嘅客户？ 係啦，你帶住個鋼絲丹頓嘅，你咪一隻鋼絲丹頓嘅客咯。 嗯， 即係鋼絲丹頓就當然比勞力士有潛在能力啦。 係、 啊、如果你帶只，如果仲要分真假喎、啊，你先帶住一隻假嘅鋼絲丹頓，你嘅當然係唔夠比一隻勞力士嘅有潛在能力啦。 係 嗱、啊，好嘢嘅喎，即係譬如，咦，你揸緊呢個領資啊？你梗係唔夠揸架寶馬三系嘅人有潛在能力啦，你識睇喎，而家係咁啦，咁樣control一啲成功作者喎、嗯。喂，啲成功作者係咁樣諗嘢去盤算呢條友係點樣玩嘅喎，好嘢喎，我覺得好 professional 啊。 係，咁你如果睇到佢嗰啲佢有好多相啊，整咗出嚟嘅咁嘅相，譬如话佢有好多书啊，咁啊跟住仲有咧就嗱，即系嗰啲课程嘅名称咧就包括有啊叫做做人做事啊，喺个板嗰度写出嚟嘅，就譬如话仲有头先阿刁文牛讲嗰啲叫品牌知识、啊， 品牌知识 啊，或者仲有叫做细节嘅管理啊，咁啊有啲啊教你啊娱乐餐饮啊，咁啊即系佢又要就透过一啲好多呢啲咁嘅课程咧，就即系教。嗰啲賣淫嘅女仔咧、嗯，就即係好多呢啲嘅知識啦，冇錯啦。 其實我覺得好 work 嘅喎，即係話譬如你好簡單，如果你譬如有一個性工作者，你睇下喺邊一度玩啦、啊 嗯、 譬如我係就咁喺上沙嘅，屌、 嗯、 咁啤酒咪得咯，我使乜咁麻煩啫？好啦，如果譬如我去一個老細嘅 party 裏邊，或者係個老細包咗個一間場，喂。如果我识叫 Martini 啊，或者阿识嗌啲鸡尾酒啊、 嗯， 或者介绍个客，你试下饮下呢只鸡尾酒啊，去 show 自己嘅知识出嚟，喂，某程度系更加好容易搵钱嘅、啊，讲、嗯、真，即系觉得，咦，你唔系嗰啲出边200嗰啲喎，咩三六九啊，无疑不由200咧，而家出边嗰啲2000蚊嘅女，净系识同我饮啤酒、啊，而家你识得同我分析呢一啲我应该饮咩酒，咩场合饮咩酒，或者甚至乎我呢个客嘅呢只品味，佢都可以帮你。去做埋嘅、 嗯， 某程度佢系 service 得好仔细 嘅，系啱嘅。咁、okay? 特别佢因为佢又喺昆明咧，咁、嗯、你譬如昆明其实就系一个即系都好多大款喺度喺嗰度嘅地方、嗯，因为譬如话特别集中就系因为昆明嘅最大嘅其中一个最大嘅工业就系烟草业啦。咁、嗯、你烟草业其实就系、是。好多政商界嘅即系嘅人咧，都系喺昆明，即系有从事一啲好大嘅企业。咁所以，譬如话你有啲咁嘅培训系需要嘅、嗯，即系可以迎合到一啲好，即系可以俾好多钱嘅恩客咯。 嗱，如果譬如阿杰斯，你以前做厂， 嗯 ，OK， 你招呼一个外国客人。嗰條女識你知唔知個法國嘅客人？嗰條女識講法文嘅。 嗯，哇，咁啊發達啦， 練曬啦，已經好多啦。 真係 係咪先？如果嗰條女係德國，你知唔知個德國人嘅？ 嗯， 嗰條女識講德文嘅。 係， 係咪事半功倍先？ 係。 嗱，佢而家係咪針對緊呢個 market 咯？ 嗯， 即係譬如話，哇喺哇你睇好多人戴隻錶，鋼絲丹頓唔係個個識嘅，講真，帕拉菲列唔係個啲牌子嘅。嗰條女同你講話，哎呀，呢個帕拉菲列嚟喎。喂，嗰条有个自豪感咯，都唔同咗啦。喂，其实某程度真系呃得到人嘅、哦， 系 咪先？ 嗱咁啊，见到咧，如果都系睇翻啲图片咧，就好多林林种种嘅书嘅，嗱一啲叫收藏中国白酒啊。嗯有啲教你嘅读下五粮液啊，有啲威士忌啊，高级珠宝啊，2013年奢侈品年鉴啊，咁样好多呢啲咁样嘅书啦。 你读熟呢啲咪有利你同下个倾偈， 系 咁你个层次咪高咗咯。你行埋个，喂，我喺东门买嘢嘅，喂，同你讲，喂，唔系我喺 Prada 买嘢嘅，喂，嗰条女嗰个价钱。 咁啊，但系就 即係嗱，佢真係非常之有組織嘅。譬如話啦，佢見到有幅相咧，影咗一個寫咗一個時間表嘅。譬如星期一三點上嗰堂咧，就係講做人做事嘅。咁仲有咧四點半嗰堂咧，星期二咧就叫做咩啊？叫做品牌知識嘅。咁啊，仲有一日星期好鬼認真，星期五有一個咧就叫C組例會。即係可能有 B 組有 A 組嘅，有好多組，咁 C 組又有例會啦，咁參與嘅人士咧有啲咩咧？嗱，有總政治部啦，有 總 政治部啊，參謀部啊， 係咩嚟咧？ 仲有咧又有總執行部啊，哇！咁你即係咁啊，所以咧就一個即係嗱，就特特別就特別在咧， 傑斯你應該講咗女先，總政治部、總參謀部屬於男性嘅範疇，我哋一陣慢慢講。OK， 即系我全部可以讲出嚟，系乜嘢？系好惯嘅，我觉得好。 唔系，即系你举例，其实我觉得呢个其实，譬如话你香港嗰啲性工作者咧，其实都有值得借镜嘅地方。 系啊，你香港打单炮。 你因为香港嗰个社会越嚟越撕裂啊嘛。譬如你有冇谂过幻想下，你上到去富士大厦嗰度 ？OK。 系咪先？其实喂，即系性工作其实而家都好政治化噶嘛。不、性工作者其实都有政治嘅态度噶嘛。咁、譬如话你如果个成个社会咁政治性嘅时候，你上到去即系 最简单，你上到去我要应付一个男司， 你上到去一楼吓、上到去富士大厦、，OK， 系啦，佢有个牌写住嘅 香槟咧，人嚟支香槟都 男诶、黄丝与 优丝 啊， 黄丝优丝， 可能咁你唔俾条女 男丝勿进， 你唔俾条女系男丝带。 OK， 如果条女男丝带，咪男丝优先， 系 黄丝勿进咯。 黄丝恕不招待， 系啊，恕不招待， 系啊。 好似港女咁嘅嘢讲 啊。如果佢系黄丝啊，咁佢就差人与男丝 带， 系 黑警不咩恕不招待咯。 或者周容 系啊， 勿近 系啦，真系 佢就周容勿近。 一去到譬如就啦，我一个 即系喂，好正， 我系一个黄丝嘅人 吓。 我见到即系香槟大厦应该可以你富士不如富士啦， 富士啦， 可以参考下嘅。 系， 我系一个黄丝带嘅人，喂，我受尽咧啲男丝嘅抨击啦，我老豆老母都系男丝嚟嘅，我好唔开心。 嗯， 好啦，我去嫖。 嗯， 嫖只系我个身体机能嘅发泄。 嗯， 但系唔好意思，我心里边嗰个郁结我仲发泄唔到。话声你听。哎，阿女，冚家产，而家我攞住把黄之行出街都俾人屌啊！ 嗯， 嗰条女同你讲唔紧要啊，我都系啊，但系你有立场啊嘛，系咪先？有咩问题先？最紧要企得硬，好似你而家咁。哎呀，好舒服，你嚟又嚟啲，再企得坚定啲。做多啲，做多啲咁嘅嘢，咁我咁人今日明白你咯，咁啊，喂，喺个过程里边，除咗我可以宣泄到自己对政治嘅诉求之外，我仲有， 仲有钱落袋喎、 啊，唔系，我讲紧条仔， 嗯 ，OK， 仲可以除咗送政治诉求之外，我仲可以有我性欲嘅诉求， 嗯， 喂，咁呢条女好卵值噶。 嗯、 已经唔系呢个啊嗰、那个价钱啦，580蚊啦，而家系 我冇你 喺富士大厦就580蚊啦， 我真系冇你谂得咁复杂， 就唔系收580蚊啦。好啦，如果一个黑警啊，唔系黑警啦，警察上到嚟，哇！以前我对住啲市民个个都有敬礼啊，而家冚家铲，我女都话我黑警啊，你老婆街点算？唔紧要啦，哎呀，大力少少先啦，你都警棍。都系我嚟对付市民嘅啫，而家你都警棍咪对嚟对付紧我咯，你爽唔爽先？ 呢啲都系政治教育嚟嘅， 系啊， 即系你我明你讲咩？ 好正咯，其实我都 OK 噶，即系加呢啲咁嘅嘢落去啫嘛。即系其实如果个性工作者知识多少少，某程度对个客又好。对佢自己收钱都好噶嘛？ 唔系咁，你如果你互联网 plus， 其实又加翻去，你可以加翻去。 呢条我封老总过 ，sales 141嗰度嘅啫。 okay， 即系譬如话，你话有位黄丝嘅性工作者，佢唔想做 黑警嘅 生意，咁佢你知 sales 141嗰啲咪影相啊相啊，咁啊揸住把黄色嘅雨伞嚟影相咯。 OK， 咁、okay， 你嗰啲黑警自然就会唔会帮衬佢噶啦？系咪先？即系而家就可以搞到可以连呢、這个即系嫖妓都可以有政治噶嘛？ 即系喂，你有选择咗，即系我觉得 我揀朋友，我梗而家我梗係揀個黃絲㗎啦，我點會就揀個藍絲做朋友嘅？當然我有藍絲嘅朋友啦 嚇， 即係我唔會再揀啫，咁我唔會當個藍絲係唔係朋友嘅嚇。咁、啊、但我盡量會揀個黃絲㗎嘛，等於我嫖妓一樣咯、 嗯。 我盡量揀個覺得踢劫冇問題㗎啦，唔憎恨香港人嘅性工作者㗎啦。如果你覺得香港人踢劫嘅，咁你招呼我都唔開心啦，係咪先？喂，如果有啲咁嘅立場，我都 OK 嘅喎，係咪先？即係我反而想講下男仔、啊、哦，你講先，男仔嗰度佢分門別類噶嘛， 係 嚇、啊、有政治部噶嘛， 係啊， 喂，你諗下個政治部係搞啲乜嘢先？ 嗯， 即係政治部，因為佢係男仔， 嗯， 咁喺個性工作裏面有咩政治嘢咧、啊、？OK， 即係政治就係、是、 例如 係 咩？ 隔離個團伙 係。 啊！搞緊大優惠啊 ！OK， 我哋點樣對策？ 係 等於一樣嘢啊嘛。喂、欸，而家啊鳩達，我撚樣屌你老味，就去搞學校喎、啊 嗯。 我有咩對搞對策？嗯、我得有辦法，我咪借條靚妹出嚟喊咯。誒、 嗯， 而、欸、家就要差唔多啦，係先？喂，大佬，隔離嗰、那個鳩達搞嘅。俱乐部屌你老母，搞紧啲女，搞大优惠， 搞学生妹之嘢， 咁我咪搞比坚尼之嘢咯。 系 政治部，喂、嗯、又得、啊，我成日觉得，即系做咩参谋部定咩噶？ 总后勤部咯、啊， 后勤部最简单啦、啊。 系 喂，屌你老尾，我间场， 系 喂喂，我间性工作嗰个私斗， 嗯， 唔够 K Y 啊，屌你老尾，你快靓啲帮我。帮我买啲早先嗰啲后勤部 咁样，采购嘅嘢， 采购就唔难啦。采购就系讲价啫，即系话边度有啲平嘅 KY 啊、condom 啊，咁、我先攞个去优惠嘅价钱啫。呢啲唔难啫，但系我觉得好捻铺咯，即系佢做得， 嗯、 但系佢人都唔系多，记住有几廿人咋。 喂，差唔多噶啦，几廿人其实 OK 嘅。 但你知唔知 道？其实呢个咧，你即系。其实呢个可能我哋又觉得好千奇百怪啫、嗯。其实可能根本系点讲咧？即系嗰个共产党嗰个民工团咧，将佢民间化啫，将个民工团搬咗出嚟吓。啊那个民工团嗰个制度可能根本就已经系 你讲中晒， 系啊。 诶、呢单 topic 我俾你噶嘛，杰斯、嗯。其实。唔淨止性工作者， 嗯， 騙徒團伙 都係咁樣， 都係已經有一單 case 係咁樣啊， 係啊， 即係我成日覺得係乜嘢咧，就證明咗共產黨嘅思維執政真係好有嚟搞黑社會喎， 唔係共產黨好黑社會啦，黑社會好共產黨啦， 唔係佢嘅思維係好有嚟搞黑社會嘅， 唔、okay, 係我反而就係、是、其實個角度。你唔係淨係講呢個騙徒㗎、 嗯、 其實中國嗰啲工廠呢其實都係差唔幾係咁㗎，即係譬如話即係可能嗰個職銜嘅 title 嗰個名稱未必係一樣、嗯、但係其實呢個功能係差唔多一樣，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係一間好大型嘅工廠入面，佢一樣有返，即係譬如人事部嗰個就好鬼政治部部長咁樣啊、嗯 系 啊，同埋譬如话佢每日都要开会啊，高层有高层开会啊，下边有好多粉令嘅大会啊， 亦都有啲采购部啦， 亦都要好低层嗰啲员工要搞好多培训啊，同埋就系话嗰啲即系嗰啲头先讲嗰啲叫做咩话，嗰啲每周例会啊、心得体会嗰啲，其实你咁讲啊，每一个喺中国嗰、那个唔同嘅企业，其实都系做紧呢样嘢。嗰、那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即系呢个你翻去好似成龙大哥咁讲咯，即系中国人系真系要管噶嘛，佢自己唔识去管理佢自己嘛，同埋佢又话你通常都系用一啲赏罚嘅制度去管理嗰啲下边嗰啲员工噶嘛，咁、其实同佢呢个都系，其实都系一个好鬼共产党嘅制度 嚟噶 嘛，思想嘅洗脑啦，意识形态嘅维持啦，其实好多嘢都系咁样做。 杰斯，你俾我讲得仲好更多，因为我就净系将票。同埋騙子 係 啊，呢兩個團伙咧，因為 工廠都係 都係咁，原來工廠都係咁。 你或者仲有咧，嗱，你唔使講咩啊，總有我哋都知噶。譬如你成日行過晏晝，你見到嗰啲小食店啊、大連鎖快餐店啊，或者啲洗頭鋪啊。 晏昼佢梗会捉啲人出嚟咧，企捉啲员工出嚟企喺个街度嘛，嗌口号嘛。仲有就系、是、嗰、那个其实都一个，即系嗰个其实好似阿习成日要开嗰啲咩文艺专题会啊，早嗰排又开统战嘅大会啊，佢、其实都系要落一啲即系指令俾大家去跟。然之後改變你嗰、那個喺個意識形態度，你要跟住佢嗰個方向去走。 你講嗰種 其實 各行嗰啲咧，其實就只係好小小規模噶嘛，即係去到一個咧咁有系統性嘅。 嗯， 即係我其實我講緊嗰個係除咗嫖娼呢、這個，仲係我講緊嗰個騙子集團夥咧。 嗯， 喂，佢好有系統性喎，佢有。有習近平喺度啦， 系啊， 里边啊，佢有 習近平下边一定有一个一个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啦， 类似系啦， 系先？跟住有文化部啦， 或者仲有阿习下边有几个常委噶嘛， 啊、 一定 啊有啲 都会阿权某下边都有应该， 跟住整埋啲咁啊有，跟住有呢个宣传部啦，即系我哋个。政法委系咪政法委？唔系政法委， 中宣部。 中宣部啦，系咪先？ 系政法委管公安系统嘅。 嗱、啊，如果公安系统啲、女， 佢一定有政法委噶。 啲女犯错，一定有政法委噶。 一定有政法委噶，唔系佢，譬如话佢一定有一个，点讲咧？即系一个特务咁嘅系统噶、譬如话系就监察住啲女，你有冇过隔篱个场做咧？ 系啊， 系咪先？即系一定会睇翻住呢啲嘢。 揽收， 或者就系有一个类似古代嘅保甲制咁样，佢、一定有一个互相告密嘅机制噶嘛？ 系 咪先？譬如边条女告边条女，督灰督佢出嚟咁样啊？即系一定有呢啲嘢噶嘛？ 你除咗呢样嘢之外，你仲有好多共产党有嘅，里边有噶嘛？即系话譬如话，我要行即系我系政法公安系统，系我哋做咩执法？即系执佢自己嘅法例噶嘛？即系性工作者嘅法例，你嘅票啊唔俾钱，我咪俾人打你咯，系咪先？呢系佢哋嘅法例嚟噶嘛？系咪先？或者佢哋有一个政法委，即系话有一个法庭嘅制度，即系话喂阿女，屌你老味，你呢次。滥收咗，阿靓靓对啲客人唔公平喎，佢有啲咁嘅制度。 嗯， 但系我觉得非常 O K， 佢呢个制度 O K， 但系唔知点解，将呢个制度摆落共产党而家今时今日呢个社会度咧，唔得系咁样样喎。 系点样？ 即系而家自己，即系话呢个共产党制度摆喺一个性工作者嘅团伙里边，或者一个。騙徒集團裏面團伙裏面 會變咗點啊？ 我覺得 OK 喎， 冇 OK 先好運就好成功啦。但將呢個制度擺喺社會裏面，就偷壓拐騙搶噶咯喎，這個世界上，即係而家共產黨唔係咁樣咩？係先做緊同一樣嘢噶嘛？但得出嚟嘅結果係好多喎。 唔係咁講噶，唔係咁講。 我就想 解釋到俾你， 我都有解釋，你講先啦。 好簡單㗎咋，你其實點會你點會覺得呢個團伙嗰個制度係好啫？其實你 look deep into 落去嘅時候就係 唔係因為我見唔到 你，唔係你聽埋先啊， okay. 就係嗰個出賣肉體嗰班性工作者，其實係會長期被欺壓㗎嘛，即係呢個等於一個勞動者。被資產階級欺壓咁解啫嘛，好簡單嘅咋？我話俾你聽啊，呢個唔係話一個奇聞嚟嘅，其實係我都話啦，其實喺以前你可以揾到好多例子係相類似嘅，不過可能佢今次咧呢個咧，佢嗰個制度化更加強化，令到大家覺得好過癮，因為譬如話佢有書嘅，有 PowerPoint 嘅，有曬所有課程，但譬如你簡單講啊。好簡單啫嘛，你look翻去八九十年代，啱啱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嗰個廣東省好多嗰啲髮廊啊嗰啲咧，後尾咪有好多，屌戲都拍過啦，綠魔女事件嗰啲啊，咁佢做下髮廊，跟住咧嗰班大佬咧開始咧掂一啲違法犯法嘅嘢啦，咁啊做髮廊賣。即係賣笑都唔夠賺得多啊！咁佢開始點啊？佢叫啲女出去釣魚啦， 釣魚啦， 釣啲揸車階級，跟住釣佢翻嚟屋企，跟住咧就剝濕佢、鋸佢，跟住咪可以係咁掠埋架車啊之類之類咯。我想講就呢個其實都係同頭先嗰個個案係差唔多噶。喂，佢鋸咗之後。卖咗架车几廿万，你估佢会唔会全部平分啦？梗系唔会啦，啲女只系 之女啲女只係俾可能係俾佢喺工廠度打工再高多一倍人工到啦，即係譬如你喺工廠嗰陣時揾2000嘅，咁我咪俾個4000蚊你囉，你一定同我你一定同我釣魚㗎啦，咁就已經。咁你長期做咗落去嘅時候，咁其實你話咪好似而家共產黨咁囉，你咪發覺其實嗰個制度嘅腐化係令到有啲人富起嚟，但係低下階層嘅人係繼續被打壓㗎嘛。 差唔多，你講嘅嘢差唔多啦。 階級被打壓㗎嘛。 差唔多啦。 咪係囉。 我講嘅講法呢，就呢套嘢呢係行之有效嘅。是可以學習的 ,ok, 當然啦，不是一定話一定要這個行騙團伙或者這個性工作團伙啦。但是這個方法呢擺在社會做共產黨就不能得的。你為什麼他你覺不覺得其實他這樣做法我不覺得有一個貪腐的問題在這裡。沒有貪污的問題在這裡。為什麼因為人少。他有個老闆個阿頭分給10個人。咁跟住再線落去其他性工作者度，我知道個價目價錢係幾多，佢哋想中間 cap 游水嘅機會好撚微 ，OK？ 但係長遠就唔係， 長遠就唔係啦，但係就好撚微，我計咗條數啊嘛，因為我老細，因為我知道你200，你369，你500，1500就500，1500啦，我有條數喺度計，我清楚，所以可以維持穩定個嗰個價錢嘅穩定。但喺共產黨嗰個做法就唔係啦，喂，我屌你老母，我點管？我習近平，我點知你可以賺幾多錢啊？我點可以知道你揾幾多錢咧？我點知你可以呃幾多錢？我而家喺度，我習近平，我而家喺度打貪腐又好乜都好，大佬，突然間有個官員過嚟，嚇，你貪1億？冇囉，你冇人貪乜嘢，佢咁連數條數都唔知呀。 唔係你我解釋俾你聽啦。 所以形成所以共產黨呢度其實佢呢度就係好好嘅。擺到共產黨裏面。 但係唔係好啦。 擺中國嚟㗎你 永遠都唔好。你嗰個呢你唔平一樣嘢。你知其實嗰個制度梗係有問題啦。但係呢其實好多人你點睇共即係其實有時呢你要佩服共產黨咧，嗰種管治嗰種方法，其實正正係同你講嘅係相反嘅。其實佢好明白就係乜嘢咧？其實講嚟講去係一個資源分配嘅問題嚟噶嘛。共產黨之叻嘅就係咩咧？你統治一個咁大嘅國家，到今時今日佢都仲未冧，然之後仲有咧就係咧，大部分人其實係唔會反佢啊。佢嗰個管治嘅藝術係乜嘢咧？就係話佢唔係。特別是今時今日已經是一個寡頭壟斷嚟㗎嘛，其實係佢唔會將啲利益全部呢係立曬嘅，佢係好明白點樣去將啲利益呢係要分返出去呢嗰個特別喺個上層嗰度，喺佢嘅頂層嗰度，咁你嗰個頂層嗰啲人因為有個利益嘅輸送呢，其實先會幫、 okay. 幫個黨咧，去繼續咧，去控制呢個國家，去管治呢個國家，用呢、這個咁嘅理念噶嘛。咁你如果你落翻去呢、這個咁嘅咩昆明團伙嗰度咧，其實慢慢其實佢都會演變到咁噶，即係譬如話佢慢慢做大， 做大做大之後啫。 但係咧， 某程度你見到而家佢 幫啊 幾廿人其實好成功。 幫啊權總做嘢嗰啲人咧，嗰啲人其實係分到大部分嘅利益㗎。係、 啊 okay?但係然之後欺壓嘅咧，剝削到佢最低嗰層就係、是，如果呢個 case 度咪就係性工作者咯。咁性工作者其實揾極都係，咪做極都係揾唔到好多錢嘅。OK， 因為大部分係俾人哋 cap 曬。 有部分啦，冇大部分，有部分啦。 係啊， 因為你都唔知幾錢，你同我都唔知分幾多錢俾個上層嘅。 好啦，嗱，今日我哋傾咗咁多先啦。 OK， 嚇咁啊，最後我揀埋呢一個。 最後我講咗先。 好，你講埋先。 古惑仔 online。 好嘅，嚇咁啊，記住聽阿刁文牛講啦。咁啊，最後呢一個咧就都係一隻80年代嘅 R&B 嘅歌曲。咁啊，特別揀翻呢只歌就因為都係提翻大家啦，香港人好欠缺嘅一樣嘢就係珍惜啊，我哋固有嘅一啲歷史啊，或者係固有嘅價值啊，咩都好啦。咁歌曲嘅名字咧就叫做 Cherish。咁呢一隊樂隊就係80年代度好出名嘅 R&B 嘅樂隊 Cool and Again。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翻嚟再見啦。 嗯。Let's If you receive your call.